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Need the Real 周汤豪，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台北市长柯文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三方今天首度同框。台北市长柯文哲说，2020选举不是恐惧跟仇恨的较量，在两者之外有个选项叫期望。柯文哲表示，要透过努力，论述还是要架构，团队还是要组织，磨合还是要做，但他个人期望是台湾能够有一次机会逃离蓝绿意识的泥淖。柯文哲在接受媒体联访时被问到是否三方已经定调由郭台铭选总统，王金平巩固地方势力，而他则是全力进攻国会。柯文哲说，重点不在选举输赢，而是如何在可见的未来让台湾平安度过，像是中美持续对抗、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抗争延烧等，台湾还是有很多的困难，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度过危险期。媒体追问柯文哲会成为希望还是帮助希望的人，柯文哲说，一件事情要成功，必须要无私的奉献跟付出，大家为了台湾好，没有去计较什么东西，这合作才会成功。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及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的柯王，还有王金平、柯文哲以及郭台铭三个人在今天首度公开合体。郭台铭幕僚永林基金会副执行长蔡庆宇表示，高雄市长韩国瑜跟郭台铭有许多的共同朋友，韩国瑜也透过不同管道共同朋友传达一些讯息，郭董的回复都是祝福，但还没有安排见面事宜。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也在媒体前说要跟郭台铭联系，蔡庆宇则表示还没有收到讯息。白鹿台风直扑台湾而来，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宣布星期天不去台中选举造势了。韩国瑜说，白鹿台风会带来多大的风速以及豪大雨，目前还没有完全了解，不论如何，高雄防灾防台是列为第一的要务，第一优先，保障高雄市民的生命财产是市政府首要重要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他周日不去台中了，会留在高雄。韩国瑜也表示，很担心消费者因为菜价暴涨，已经要求农业局必要的时候释出滚动式蔬菜，以甘蓝菜为例，大部分有50吨。韩国瑜还说，有经验的家庭主妇都了解，台风前中后叶菜类大涨，这个时候大家采购要尽量的以根茎类为主。气象局发布白鹿台风的海上警报，如果台风的速度方向不变，稍后预计2点半将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台风的路线往南修正，屏东、台东首当其冲，往返屏东以及琉球之间的交通船航线今天仍然正常行驶，不过预计明天停航，星期天再视海象的状况公告。至于往返台东琉球的东流线联营公司今天也公告明天全天停航。下个星期国内油价预计调涨，汽油调涨3角，柴油估计调涨2角，925千汽油预计来到每公升26.6元，955千28.1元，985千30.1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4.4元，以加满50公升的油箱来估算会多花15块钱。国际油价本周涨跌互见，美中贸易战暂时和缓，加上沙烏地阿拉伯石油设施遭到攻击，中东情势升温，带动了油价走扬。不过美国制造业数据十年来首次微缩，联准会内部对于未来是否降息意见歧异，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抵消了国际原油部分涨幅。根据中油官网，调价指标 7D3B 最新的周均价来到59.53美元，比上周上涨1.11美元。 台北股市收盘上涨8点，来到1053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81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上涨74点，来到2070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点，成为194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6点，成为28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8点，成为9331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是上涨137点，来到2618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6点，成为3111点。气象局发布轻度台风白鹿的海上台风警报，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晴朗炎热，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象局也发布了高温资讯，白天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东县以及金门县为可能出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提醒您要特别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我的绝招是 AB 先制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 AB 先菌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想见证 CNN 评选日本最美原乃羽神社，或是海天一线角岛大桥呢？福冈博多车站出发，山口线一日游巴士，满足你的所有愿望。详情请洽雄狮、可乐旅游、易飞网、东南大仙旅行社。 山口の魅力感じよう。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田雅获全新专辑 On Hero 第二波心碎主打，我累了你累了吗？8月13全面发行。On Hero 清唱会8月24台南、高雄，8月25花莲，详情请洽官方粉丝专页。大鹏制作。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曾沛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们最好的遇见是现在这样的四月，流水浮沉的条件像大雪一样的热烈，你轻轻唱起我的歌，我手中握紧的喜悦，倔强的歌语里面多少故事做铺垫。我们最好的告别是现在这样的红颜，因你而起的一壶喜杯，全当年轻留个纪念。清晨回笼做了梦，你蝉鸣心开演唱会，场馆里歌迷很多，我被人潮推到尽头。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拘某篇像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我在台 下已经开始感动，大屏幕里忽然给我镜头，微笑挥挥手，多懂事的观众。真心心点点，曾以为刻骨细节，在骨灰里面怎么见，沿着环流兜一圈，循环放你唱过的歌，心里的舞台倾慕，主角登场迎来掌声雷动，你在台上唱着我创作，不拘某篇香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我在台下已经开始感动，大屏幕里忽然给我镜头，微笑挥挥手，多懂事的观众，像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我在台下已经开始感动，整个世界全是你的镜头，听完这一首就理性的退后， 两点十一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两点十一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今天是2019年8月23号， 823炮战， 星期五。 想起的歌是恍若隔世的注解，最佳歌手的头衔，大致上有了。 他是许嵩，这一首最佳歌手。今天的歌妹有意思，第一个小时一样请你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咯，回顾这一个礼拜你有发生什么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出来。 周杰伦再加上了张惠妹的不该。02363995，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嗨，你好 马克玛丽，你们好。 嗨， 我想要说的是我女儿上礼拜又去参加她的宝宝爬行初体验。哇、 哦、然后呢， 结果她只爬了一格，就坐在那边看。 是不是大部分的宝宝应该都是这样啊？ 对啊， 可是在我们旁边那个妈妈可能有训练吧，她的小孩都还没有开始爬，她就拿了一包非常大的饼干，然后她宝宝都还没比赛，她宝宝已经爬到终点了。 哦，那她这样有失去比赛资格吗？ 没有，可是她包括在到那个起点的时候，我们大家等她，就正式比赛的时候，她的宝宝没有得名。 哦， 对， 所以就是孩子他们有自己那个，你不管训练或者不训练，就是 他就是想爬就爬。 我对，我想爬就爬，我不想爬就爬。 对，他们就是非常有自己的个性。 对啊， 宝宝爬行大赛乐趣是什么、啊、 爸妈吧， 就是我爸妈的乐趣是什么？ 就是看他们就是往前爬，或者是他们很可爱的一面吧。 可是他在家不是也会往前爬吗？ 我女儿没有什么喜欢爬、欸、所以我那时候要报名的时候，我婆婆就一直跟我说 买了， 你就不想爬、嗯、你就不要报啊。 嗯， 结果因为那是我同学他们公司办的活动，然后他请我，他就是邀请我们一起去、 嗯、 所以我们才会去参加，我之后我不会再去参加了。 那宝宝爬行大赛第一名是有什么？ 没有，不知道欸，他没有，我因为我们没有第一名，所以我们也没有问。对， 是一个奇妙的一周大事， 真的辛苦你，辛苦宝宝了， 真的辛苦他了。好，谢 谢 你 的分享， 拜 拜， 好，拜拜， 给你安。 Hello， 你好， 嗨， 你是 台东的 Augusta， 台东 Augusta， 对，然后这一两周跑去绿岛做潜水，深潜四天三夜那种，然后要拿那个潜水的执照，然后最后通过数科跟笔试，开心、 哦，恭喜恭喜！ 对，然后以后到国外就有这一张卡，那个 license 就可以去潜水了。 哦， 当然潜水的人越来越多了。 嗯，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潜水系统有很多，我是拿那个 Paddy 的 Paddy 的卡。 嗯嗯， 对，不过潜水还是蛮危险的，不能够单独去游，还是要有、至少有一个伴陪你一起下去。 嗯嗯嗯， 所以安全要特别注意。 好的， 嗯， 恭喜恭喜， 谢谢，拜拜， 拜拜。 华丽。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困味如云的《哦》。02-23-63-9955，如果你想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如果你有留言在飞利浦网 APP 上面，想说为什么我都还不念呢？那是因为我还没进去。 我试试。 我打开这个 APP， 除了看到飞利浦网的入围名单，然后就再也什么都看不到了。 继续不停地吵，不停地吵，不停地吵，骂，不停叫嚣，我们喧闹喧闹喧闹喧闹。 这边有个问题啊，我在交友的 APP 上面我滑到朋友的男朋友，我应该要说吗？ 可是他可能是 怎样， 你没有移除就会在上面吗？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哎、欸，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机制是什么哎、欸嗯嗯、就是我是要移除才会不见吗？还是我要特别按取消？ 应该是吧， 账号 嗯，要取消，不被人家看到，不然的话你就会一直在上面。 可是如果他本来有用交友软体，后来认识他另外一半，除非他们说，哎、欸，你那个都要删掉，都要什么什么、嗯，不然大部分人好像也不会。 但下一个就没这么天真喽， 私讯他是不是？ 下一个，因为那个人哦，他在简历上面，就是他在他的资讯栏上面，他学校写的是假的，他骗学校，不知道意图何在。 骗学校， 骗学校 有什么好吗？现在还有很多人要求要什么硕士跟国立大学吗？ 它的确是一个加分啊， 真的呀。 你在 Facebook 上面，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人说 UCLA， 我念 UCLA， 超多的啊。我念 Harvard， 超多的啊。我现在脑中就可以想出几个，而且其中一个还很有名。哦，两个都算蛮有名，一个是比较不好的有名，一个是好一点的有名。 所以假的你管不了嘛，又不能检举那个人。 嗯，但是可以跟你的朋友讲吧，就是你的朋友有这一种倾向。 我应该要跟我朋友讲吗？你的男友是会谎报学历的人哦， 蛮坏的。 那如果我谎报我的体重呢？ 体重还好吧。 为什么一样都是谎报啊？谎报有分大跟小吗？ 你的谎报是85变58那种谎报吗？ 85可能说我只有70。因为我会穿衣啊，穿衣看起来就70。 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想的是谎报个一两公斤那种应该没什么吧，因为本来 就 会浮动 排掉而已、啊、 就浮动的啊、嗯、可是如果说差到10公斤以上， 嗯， 那跟骗学校不是一样的吗？反正就是说谎嘛。 哇，可是你一旦把这跟你的朋友讲之后， 嗯，友情拜拜。 喧闹喧闹，要喧闹还是要 silence 呢？谢建廷的喧闹。 不见了。 你好，你是谁呀、 啊？你是谁呀、 啊？嗨，我问你啊，麻烦你把广播关掉，感谢你。啊，他不会关，他就整个关掉了。 他不是不会关，就是要打来闹的。 曾经，喜怒哀乐都由你掌掌。 全家火葬场。 如今，笑脸或泪水为自己留着，而离开。 你好 ，Hello， 玛丽、马克，下午好， 下午好， 下午好。 哇，我是新庄的 Logan。 Hi，Logan。 Hey。 是，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这礼拜最糟糕的心情。 怎么了？ 怎么了？ 因为明天我们要开 高中同学会了，要回台南，结果 取消， 因为是我在负责联络的一些同学，结果我后来发现有两个我高中最好的同学，居然一个在监狱关，然后一个好几个前科，然后行踪不明的，不知道跑去哪里。啊，我听了觉得好难过，因为经过三四十年来，没想到大家的变化这么大。 但高中的时候，你们高中的时候就常常就是一起作奸犯科的那一种吗？ 就喜欢做干大事这样？ 不是，我们是最优秀的那一群， 最优秀的那一群。 没有，我们是新化，新化高中，我是学生大队长，然后去关的那个他是学校的军乐队队长，而且他非常正直的一个，没想到他居然犯了那种十年以上的罪。 那 他 是犯什么 罪？ 他做了什么？ 他那个好像用药物性侵女孩。我真的没办法想象，你看看你一个最跟你最要好、你最懂他的一个高中同学， 而且我觉得是因为你说他当年很正直的个性吧， 军乐队队长 非常正直，他非常正直，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自傲一个人。 啊， 我听了好难过，我这礼拜我几乎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啊，真的是超难过的。 但你们真的高中毕业后就完全没有联络了？ 哦，因为我们都北上发展啊，我去读军校啊，然后大家同学就比较没有什么联络，这样啊，超难过的， 蛮感伤的， 这真的很难过。 对对，所以我想跟玛丽、跟马克，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讲，人你没有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真的真的，你要到了我们这种年纪，你才会知道。 你是哪个年纪？ 五十 出头，我们毕业三四十年。 OK， 对，所以请你们要好好把握你们自己的青春，好 吧？好的，谢谢你， 谢谢你，谢谢马克，谢谢玛丽，谢谢， 拜拜， 再见了 ，Logan， 我是牙龈金刚狼。 这个 ending 是怎么一回事 ？Logan 啊 ，Logan 不是金刚狼吗？ Oh. 我蛮久没有看到你牙龈全露哎。 这么时髦的靠调啊吗？伍佰 and China Blue 最新专辑《让水倒流》，推荐单曲《原本当初》。 听广告啦。 看你走过加班的日子，准备英文简报，签下跨国合约，陪你完成厂商说明会、产品发表会，达成年度业绩目标。 因为是兄弟，所以挺你到底。 Brother 商用雷射印表机，以卓越效能、完美品质，向支撑台湾经济的中小企业致敬。好用、耐用、实用，日系商用雷射全球市占第一。 Brother at your side。 藜麦，你真正袂歹。 有七天有机三色藜麦粉限量来袭，100%有机认证，100%真实谷物， 满满的蛋白质、矿物质及膳食纤维，还零胆固醇，免烹煮，直接添加到食品、饮品一同享用， 超强饱足，超级满足，适合全家人的营养补给。 有七天有机三色藜麦粉，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三天两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摊开新的黑色幽默感，打破想象的金曲新组合，蔡明佑、艾怡良、伎俩。蔡明佑全新创作大碟《变心记》，和乐音乐全面变形。 我是 B 毕书尽。 飞天大创空中的梦想着，就爱点你 UFO。 上该死 Warning call， 我有一千个借口留着你，但机总得飞。我的夜，我的夜，好做的夜，昨天的夜，我们握着太多太多无所谓，我们都想要的，但我们却用于一整夜的时间逃避那些我不想要的。 So take watching me I'll give my 不敢浪费如此不堪的念头，这难得的夜，谁 阿姨凉了一整夜，2:36，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你的一整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App 上面有人的一周大事是蓝牙耳机掉进了水沟里， 拜拜。 哦，有人的一周大事，我今天也有收到这一个讯息，伯恩夜夜秀第三季开麦。 他说，诶，主持人还是我。 哦，他本来就说第三季之后啊，他说第四季以后才拜拜啊，那个时候是这样讲，对啊，所以伯恩第三季的票买了。另外，嗯，有点想要去看，应该要去看一下现场才对。 好像从他第一季开始，我们就说要去看，要去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去看。嗯。你好， 喂，马克玛丽吗？ 嗨嗨，是。 你好，我要分享我的一周大事。 好哦。你是谁？ 但有一点哦，我叫 Marky。 Marky 的一周大事有一点怎样？ 有一点悲伤，就是我家的狗狗前几天走了。嗯，对。然后就是，它走之后，就是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会不会对它不够好啊？就是它在的时候，因为它其实就是中间有生病，就是它的肝脏不好，所以有时候可能要带它去，看医生啊，打针啊，吃药。然后有时候他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他焦虑还是怎么样，会咬手手啊，或者舔手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凶他或者什么。可是他走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就是你自己会不会对他不够好？ 你对他很好了。 天哪，都是失去以后才会开始反省自己说，说我是不是哪里没做好？ 对啊。因为我们家就是其实有两只狗狗，然后另外一只狗狗就是他的小孩。嗯，然后。我就是会， 你比较爱小、小只的， 我跟他比较亲啊。嗯，然后小只的那只是他依赖性非常重，所以他很依赖我。嗯，然后狗的那只他叫米娜。嗯，然后他就是谁都可以，就是对谁都很好，他就是比较稳定一点。对啊，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我就要奉劝大家，就是不管是宠物还是人，就是。在你能够 照顾他的时候，陪他的时候， 照顾他的时候，就是要好好的陪他。 爸妈， 那他的小孩现在还健康，还在？ 他就是他还在啊，可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有点搞不太清楚，事情嘛。然后还有就是其中夹杂一件另外一件也是蛮悲伤的事情，就是狗狗就是断气的时候，因为我非常，因为他在我们是一起睡觉，所以他在我床上，然后事情来得很突然，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当下就是下意识想要打电话求救，我就想说，那我打电话给我男朋友。如果就是打开电话，我就有一点不知道该不该打，因为就是我们已经冷静了，也不是冷静，就是因为他可能工作有些低潮，或者就是我们已经就是关系有一点冷淡。然后。所以就是后来我就打给就是姐姐，就是处理后面的事情。然后所以现在就是很难过什么，但是好像也没有人可以依靠，你就只能自己就是消化那个心情。 哦不， 那你男朋友知道这件事情他有 我后来有打字，我就跟他讲说，就是我留一个语音给他，我就说我只是想要跟你讲一下。然后后来我有跟他讲说，就是都一直留言，就是说我其实那时候就是也不知道要不要就是跟你说。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也很奇怪，因为其实我们之前都很好，可是他可能工作压力很大或者什么，就是遇到人生瓶颈，所以他是那种就是想要自己关起来的人。对，可是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两个人之间你要彼此分享彼此脆弱的地方，然后你才能就是一起成长跟建立信任感。对，所以后面我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后来就是我传讯息他也没有在看。 哦，哈，我就是没有读这样子。 对，没有读，所以我就是我不知道。我有跟他讲说，如果你要说再见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说再见，所以我就是会有点被搁在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天啊，你现在心情很复杂， 真的， 好多事情在你的心里跟脑里交缠哦。 对啊，然后我每天都在听，就是你们的录音档， 但 很久以前的录音档我都听。 但男朋友这一件事情你是可以做出选择的啦，你不用等他一定要有一个回应或是干嘛，我觉得他已经做出了他的， 这不就是这一集的马克信箱吗？ 就是他已经做出他的选择，那其实你不用想说哦，一定要一个什么完美的结束或什么之类，就是他现在在那个关卡当中，他也没有办法顾你，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把你自己先顾好才是。 对啊，我大概前两天就是真的，因为在之前就是都很难过，但从八月初到现在，而且中间还刚好卡了我的生日，就非常难过，然后就一直很难过，然后心里也很纠结。然后前两天我终于就是可以叫自己就不要再期待这件事情，但心里还是会有个期待，就是他可能度过完这一切，就是然后会再联络，然后也许一切都好了。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抱持希望的人，可是往往就是又会遇到很绝望的结果。 没有，人性就是这个样子，就像你买了一档股票， 啊， 你一直觉得它会上涨，可是它其实就一直跌，事实就是一直跌，一直跌，你却还是抱持着希望说， 还是会有那种罪恶感，就是这是我男朋友最脆弱的时候，我怎么 能 在，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 我知道要做出决定，可是在这个时候做出决定说我要离开你了。 我反而是比较多，就是我不知道我哪里做错，欸，我很容易就是深陷自责，就是我就是哪里可能惹人厌烦，或者 就像你会觉得我是不是对我的狗不够好？ 对， 自省型人格， 对啊，自己觉得很痛苦。 我今天在出门之前 PO 了一段影片，你看到了吗？ 你说定真寺哦， 没错，就是 我还是讨厌我自己。 没 有人喜欢 我。 我 有看到那个， 没有看到。也那一段 我看，可是他的结局真的很莫名其妙， 他的结局很莫名其妙，但是就是我想要解的是前面那一段，就是就想要送给就是像你像我， 就你想太多了吧？ 对， 根本没有人。 其实真的就是先顾好自己，然后其他 事 情是次要的。 我听了很多，就是马克信箱也好，然后以前的就是听别人演录音档，我觉得就是马克的性格也是有很就是跟我一样，就是很阴暗跟没办法，应该说不自信嘛，或是很容易怀疑的那一面。可是马克现在就是你的存在又好像是很阳光，带给人家很正面的能量，我就觉得很想要成为这样。可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也知道要拓展社交或者什么的，可是我又不想要很勉强自己。对啊， 转念吧，就是你现在把它是看成说这件事就是勉强自己，那就不是啊，就这件事你把它换另外一个方式想嘛，就是换另外一个方式想，就是勉强自己只是众多想法真实当中的其中一种，可是因为你现在选择这种真实，你就是觉得这是在勉强我， 这是真的， 这是勉强，这不是我，可是你可以选另外的方式，另外的想法，另外的真实，把它视为是你的想法，那就完全就是不一样。 哦，就是道理都说出来，但是做起来很难。因为很容易钻牛角尖。对啊， 好吧，罚你去看定真寺十次，因为他就是这个样子。 你说你早上碰那个反复看十次 這樣，对。 好，然后我最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爆点，就是其实我有投过马克信箱 啊， 然后我的信件呢是在除夕夜被念出来，让大家都吃不下除夕夜饭的那一封。好，我就点到为止了。 好的，Marky 加油， 感谢你的分享， 拜拜， 谢谢，拜拜。 这周的一星期大事是牙齿去做了补骨粉手术。 补骨粉是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他说现在一边的脸是尖形脸，另外一边变方形脸了。一周大事，我四天内突然停电了两次。我每年夏天就会经历过这种三四次无预警的停电，太惨了吧？ 哪一区啊？ 住哪 啊？我现在卡关在刚刚那一关。 怎样？你说狗离开了这样子？ 没有，就是一个这么容易自责型的人。到底要怎么样在这个时候解决跟男朋友这件问题呢？ 没有啊，就是看《新世纪福音战士》最后那几集烦到我每看一集我都想要睡觉。 每看一集都眼皮都很沉重，要睡着。我想知道他神作的地位在什么，我总是要把他全部看完，我才可以给他下个评论嘛。对啊，最后结局太莫名其妙，但是他要表达就是这一件事情嘛，就是在《新世纪福音战士》里面，在那个人类都要灭绝的那个年代，然后他要驾驶就是可以拯救人类的机器人去跟外星人战斗 对抗， 然后所以他觉得这是他的使命等等之类的。那最后他在倒数几集的时候，突然有一集他整个完全翻转了，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个影集里面看到的，包括了什么那一些作战部部长啊，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同学，突然出现的什么林波林什么的，原来都只是你只要换一个角度发现，那只是他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然后那个林波林也只是个转学生，就是你转一个角度看，说这也是一个有可能的真实，然后就是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前面花那几十个小时看都是屁啦，都是废话，可能就是脑中幻想，啰嗦而已。这样子，就是他最后讲又是爱说教啊，然后讲说这世界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真实，你的想法你现在一直在那边钻牛角尖，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然后我自己我不好，别人也都看我看不好，然后别人也都觉得我很糟糕，这些事情也都是真的。可是你只要跳出这个想法的话，你就换一个想法的话，这个世界就是不一样。 The script, we cry. AKB48 Team TP 一起声，一起唱出对粉丝的心声。 2019甜美人气女团，陪你每天缤纷好心情。 心不再平行，这份命运早已经注定。冰冷泪滴，下场大雨要多久才可？ 头家啊，你若是装冷气、做水电，还是木工、油漆师傅，拢需要钢板，对无？ 对啊。 货车若要载钢板到顶行，就要使双箱大稳发。 啊？大稳发？ 对，最强 CP 值，再会兼载四个人，旧换新，搁新五万 赞哦！ 金卡0800-889-958，0800-889-958， 大稳发好利口，行李稳发啦！ 心跳好快，怎么办？全是我的菜。 那出菜喽！ 青森传说秘境奥数练习森林 SPA， 蜜山绝美枫红美照 IG 洗版， 石原岛 Club 美红酒烧烤， 再搭欧洲维京河轮，徜徉蓝色多瑙河， 秋游享宴全在良友旅行。 九一 ，ella 洗脑神曲，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就是要一起蹦蹦，混血儿娱乐。蹦蹦那个蹦，蹦那个蹦蹦蹦那个蹦。 大家好，我们是 告人， 带着首张国语专辑来到飞碟电台，一起聊聊爱是什么。 本周六晚上6点，请锁定 U4 Star 聊天室。 大家好，我们是 MFM。You make me perfect. You make me perfect.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郑英生。如果呢，你们想要关注我更多的讯息呢，可以在索尼的官方粉丝团跟我的官方粉丝团了解更多的资讯。然后这边提醒大家，目前的活动呢，时间有8月24号台北的签唱会，在西门红楼。8月底之前呢，鬼屋实境逃脱是这群人联名的一个密室游戏，大家可以去玩哦。 只是个想象，看着你脸庞，才发现是一种愿望，曾向往的远方，如今就在身旁，对未来的彷徨，有了一道曙光。 我不再寻找幸福的坐标，望着你的笑，才发现早已被围绕，那最初的拥抱是你给的心跳，两颗心作为彼此的依靠。我们许下的爱情从来不需要日期，因为每个夜里都有我陪你，我们的相遇早已注定，谁也动作，每个表情都是幸福的记忆。我们许下的爱情从来不需要日期，因为我的心里全都只有你，我在你怀里早已注定，让我毫不犹豫，拥抱你是我最浪漫的事情。在寻找幸福的坐标，望着你的笑，才发现早已被围绕，那最初的拥抱是你给的心跳，两颗心作为彼此的依靠。我们许下的爱情从来不需要日期， 本周的飞碟快红心也有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他是音声2点55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歌手郑音声。 在进整点之前，我们要来送票咯、 哦、要送什么？ CTO 在8月31号即将在台大体育馆开唱。没有错，请问你知道 CTO 这场演唱会的名称吗？其实他们专辑名称是一模模一样一样的，也就是刚刚马克说的。所以如果你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打出他们的演唱会名称，就要请你去听8月31号他们在台大体育馆的演唱会咯。这首歌曲来自于 CTO 口袋里的爱。 老婆，这个月电费怎么突然这么便宜啊？ 因为我上个月就把家里的传统灯泡都换成了 LED， 开饮机加装定时器，再加上冷气滤网，我全部都洗过一遍。冷气温度设定在26-28度，搭配风扇一样凉爽又省电。 哇，这是我的好老婆，帮我省电省荷包。 那省下来的钱可以带孩子去度假吗？ 那有什么问题 ？Let's go！ 让我们一起创造台北节电新文化。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关心您。 各大传媒家庭如潮，香港天团 Super Moments 首张国语专辑《无尽》签唱会，8月31日下午2点，台北西门町红楼广场，凭《无尽》专辑封面签名，并换取专属海报。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8月26号登场的是清风。 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 下周飞碟随堂考要送你去看郑怡演唱会。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气象局在刚刚发布了轻度台风白鹿的陆上台风警报，台风过去3个小时强度略微增强，暴风圈逐渐接近台湾东南部海面，对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屏东地区构成威胁。今天晚间开始到明天，东半部还有嘉义以南地区将出现大雨或局部豪雨。请听气象局简政记者吴万华说明。 逐渐接近，我们在下午2点半发布了包含绿岛、兰屿的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屏东地区的陆上台风警报。台风中心 大七成以上的机会是会通过从花莲以南台风的还有恒春半岛以及巴士海峡这个方向接近过来。东半部地区在夜里到明天清晨降雨会逐渐增多，明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两点可以看到整个降雨区已经扩展，包括连西南部地区都有些纤维的下雨，但在这时段之内整个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的雨就会比较明显增大。提醒大家，明天主要的降雨区域会是在整个东半部地区和嘉义以南的地区会有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出现。 目前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在台东东南方60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4公里速度向西北方向行进，季节风暴风半径12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28公尺，相当于十级风。陆上警戒区域，台东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屏东地区应该严加戒备，并且防强风豪雨。在台湾东半部海面，巴士海峡以及台湾海峡航行作业船只也要严加戒备。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下午开始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将会有长浪发生，并且会有较强阵风。台北地检署侦办私烟案，今天起诉国安局少校吴宗宪、华航空品处前副总邱章信等13个人。至于华航从什么时候开始采取违规的机边交货模式，北检依照目前搜索、扣押、函调取得的物证还有供述证据显示，免税烟品未上机而直接在机边完成交易的违规机边交易模式，源自于105年3月的九安专案，当时烟品交易数量3600多条。华航已经约谈了当时的副总经理以及经理，相关资料已经移送到检调处理，检察官也将会另案侦办。北检指出，这一次出访专机其他单纯参与买烟者，以及之前总统专机违法贩卖烟品的部分，相关人员可能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非主管及监督事务图利罪，以及税捐稽征法以不正当方式逃漏税捐等罪嫌，北检将会持续的侦办。台塑麦寮六轻厂区台化芳香井三厂，今年四月七号因为液化石油气管管线破裂引发气爆，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临近住宅毁损，农渔业受损。云林地检署侦查今天终结，依照失火烧毁住宅以外之物罪，对郭姓厂长等七个人提起公诉。被起诉的七个人分别是厂长、制程科长、检核值班主管、保养人员、值班盘控人员、领班人员、现场巡检人员。这七个人长期疏于检查管线保养以及维修，导致芳香井三厂200区去丁丸塔的10寸液化石油气管线逐渐的减薄，才会造成无法承受管内压力，引发破裂泄漏管内液化石油气。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今天公布，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失守7.05，报7.0572兑一美元，比昨天贬值82个基点，再创11年半以来的新低。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82点，来到2071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点，成为194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3点，成为289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点，成为9360点。香港真指数现在是上涨134点，来到2618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4点，成为3112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8点，成为1053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81亿。气象局发布轻度台风白鹿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朗炎热，而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象局也发布了高温资讯，今天白天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台东县以及金门县可能是出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嗨，我是宅女小红，你想发大财吗？

揭开我们诚实殿预告院。 是的，那全面攻占三呢，就是这个人麦克班宁他又来了，这次呢他要保护 Morgan Freeman。 Morgan Freeman 已经是美国总统了。 摩根费里曼到底是总统还是上帝啊？只要他登场，我就想说他这次是要演哪一个呢？ 他有演过坏人啊， 他也有坏人，可是坏人是不是更早、啊、 也有在，没有， 最近也有， 前一阵子也是这种，这个就是白宫这种类似的这种，他也有演过坏人，对啊，然后反正他现在当美国总统，然后指定，现在这个男人叫什么名字啊？ 杰，没有杰开头， 杰瑞德巴特勒， 对， 的确有杰开头，就指派他为就是他的贴身保镖， 就指派错人了吗？如果 安全局长， 如果摩根费里曼有看前两集， 怎样？ 他就不会找他来。 结果这次呢，他们是去一个湖里面钓鱼，然后钓鱼的时候呢，钓，突然就是远方飞来就是一群黑黑的东西，然后他们说那是什么？ 使徒？ 是蝙蝠？对。是蝙蝠吗？然后后来发现是 drone， 是无人机，然后那无人机全部都是炸弹，然后就炸，就全部把那个总统附近，对啊，就全部炸光了。 等一下，你是说总统附近也全都炸了，却没有炸到总统？ 当然就是要炸到总统啊！可是因为有杰瑞德巴特勒， 他就会 叫总统跳船之后，然后把总统的头就用抓在水面上，说我们现在要深潜好吗？吸一口气，然后潜到下面去，然后就那个无人机就炸下来，砰，然后就他们两个受伤就住院。然后住院之后呢，杰瑞德巴特勒， 他们两个去钓鱼哦， 还有一群人，其他特勤都挂掉啦、 啊、就反正就他们两个生 存，就剩他们两个活着，对。然后杰瑞德巴特勒就在病床上面就直接被铐上手铐， 你被 指控就是谋杀总统，对，然后接着下来，那总统当然就还在病房观察嘛，那他就要被移监，他就要去抓去关，抓去关的同时，然后说你看不出来我是被陷害的吗？你看不出来吗？然后就打一通电话，就是对方付费电话给他的看起来是老婆吧，然后就说，就是我是被陷害的啊，怎样的？然后他老婆说有很多人要对我们不利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之后他就越狱以后就跑，然后逃到之后找到一个老人，然后老人就拿那个来福枪指着他，然后就说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然后说我是美国特勤局局长，我负责总统的安危，你觉得呢？爸，所以他去找他爸，就那个老人是他爸。就那个老人也是就与世隔绝隐居起来，但他应该也是一个很强的， 他连儿子都不想要让他找到， 對， 所以他说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对，所以他们要两个人一起去拯救美国总统，因为美国总统现在还是有危险，因为坏人没有达到目的，他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全面攻占三就是特勤的父子联手，破案， 没错，要抓出幕后主使。 OK， 听起来有点刺激。 被 你讲的有点刺激， 有吗？ 他抓了总统的头，说我们现在要生钱的。 哦，中间还有很多段也是，就是反正 Morgan Freeman 在里面，他跟上帝也是完全连不起来任何关系的，因为他在里面看起来蛮弱智的。因为主角是杰瑞德巴特勒嘛，要展现他很过人的。 等一下，所以你意思是说到后面摩根费里曼会醒来，他没有在前面只登场一下，然后就一直躺在病院里面？ 没有，后来他还有要好像要从，可是这可能是预告片剪辑的方式，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发生在前面。可是预告片的后面的确又有一个杰瑞德巴特勒，然后抓着摩根费里曼，然后说 又抓着他 说现在我们要跑过去，有很多人会 fall down， 有很多人会倒下，但那不是你，然后就跑。然后你就看到就是狙击手的那个狙击枪镜里面有摩根弗雷曼的头，然后又发射出去，但是应该是不会打死他的啦。 当总统蛮累的，其实体能要蛮好的，不然你随护再强抓着你跑不动也是没辙。Oh yeah. 麦わら。 本周还有航海王的夺宝争霸战， 这个呢我就觉得爱航海王就会看啦，比如说像夜光奶奶，她好像前几天有看了，然后就说什么很感动，反正我也忘了那些感动热血的心得是什么，就是很热血想要二刷的那一种。 航海王的20周年纪念，这是他们的剧场版，最新剧场版已经暌违3年之作， 号称就是所有你那些角色都会一起登场在里面， 对，全部都会出现， 对。还有不有艾斯？ 为什么不会有艾斯？ 是他忘了画吧？小花坑给我跳！不过我是不会爆雷的。宇宙，哦耶，哦耶。本周什么电影可以看呢？如果你不想要一部一部的预告片给它点开来，没有关系，你听这个小时用听的就听后后。 经典，我们就来讲讲 101夜 经典的电影。这部经典的电影呢， 骇客任务，它只是有新闻而已， 传说要拍第4集、哦、而且华卓斯基已经不是华卓斯基兄弟了，是华卓斯基姐妹。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们两个变性啊，双胞胎变性啊， 我不知道。经典什么经典什么经典。 这一部号称的烧脑电影呢，叫做真凶，是一个西班牙 真凶， 对，真凶的真是侦查的侦、侦查凶手的缩写这样子。然后呢它也是一部翻拍电影啦，然后号称烧脑片嘛，就也不能多说什么。 经典在哪？ 因为它预告，因为它预告里面也不会让你看出任何端倪啊， 因为怕你破解是不是？ 对啊，它的经典在于它其实是翻拍一部，看一下， 就以前的片。 Yes。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布局。 哦，布局不是还很新吗？收敛水烟雾弥漫，关于小熊的事我知道你期盼，没听到烦恼偷偷不习惯，我用同样的韵脚踏不同的 flow， 没人记住的押韵不是不红的错，你说你想要所以有复刻版，没有抢到是因为你注册完。跟真凶一样呢，就是本周有另外一个也是要抓凶手到底是谁的警匪片，叫做气凶对决，听起来就超像的。气胸对决，不过这是一部韩国片，韩国电影，然后英文片名叫 The Beast， 在讲的是也是改编的，改编就是这个有入围法国凯撒奖的最佳影片36总局。那主要是在讲两个水火不容的刑警，他们为了要破一个刑案， 不得不合作， 就开始决定说，哦，那我们来合作吧。可是就是这个刑警呢，其中有一个好像有一点亦正亦邪的那种感觉，就觉得你到底是警察还是坏人啊，那种感觉。好，所以又是一个要追捕杀人犯的故事。 讲到了韩国电影，不晓得各位你有去看上个礼拜我们在聊的韩国电影关于驱魔这件事情的那一部电影吗？ 哦， 那部电影叫做， 我现在脑中都只有 4个字 Dora 而已， 因为就身边有一些有朋友去看了这部片，哇， 驱魔使者， 驱魔使者，他看了看了，他就说他相信朵拉一定比较好看。朵拉是什么呢？朵拉就是一个青少年的， 迪亚哥，我们一起去探险。 而且我好像看到不止一个类似这样的评论， 真的假的？没有，你就只看过一个， 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人也看了 一个同样的人，只是因为我截他的 Instagram 给你，然后你又在 Facebook 上看到他又讲了一次。 是哦， 对，谁没事要把驱魔使者跟朵拉合成在一起？谁有这么多闲时间还要把两个人照片去背什么干嘛的？ 希望有看驱魔使者的你开心，希 己了。 怎么了？ 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地放。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地唱。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地放。Yeah， 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地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地放。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蛋堡的《经典》。 本周其实有两部。 其实这一周，因为通常就是男主持人都是就是上个小时就开始陆续看电影预告。他这礼拜的笑声不断哎。就是如果那个预告全部排在你今天要看正片之前那段时光，他过得非常快乐，哈哈，他就一直发出类似这样的笑声。 本周还有两部，也是跟那种什么杀手啊、那种凶杀那种相关的，可是是喜剧。 是我真的笑得出来的吗？ 好像都蛮有趣的。其中一部呢是日本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冈田准一所主演，叫做《杀手预言》。然后这也是漫画改编的。有两个杀手呢，他们被杀手集团说：“你们现在就是停职，你们不准不这一年你们就是休息。”我给你们唯一的指令就是你们不准杀人。 这你上礼拜没有讲过吗？ 没有啊， 我是在梦里听到了吗？ 是你的宇宙出了问题，还是我的宇宙出了问题？我很确定我没有讲过啊。 啊，请继续。 嗯， 我怎么印象你说过这个杀手他不能再杀人，可是他就遇到一些让他就是你知道要隐藏又很难隐瞒的那种感觉。 隐藏又很难隐瞒， 就是他想要过个平凡人的生活，可是很难过。 不是不是 不是， 那可能曾经有一个是这样的电影，可是跟这个不一样，因为那一部戏应该不是喜剧吧？我那时候讲的时候，那一部 我有点忘了。 因为现在这一部呢是好，他们要就是假装他们是兄妹，然后杀手集团给他们一个指令，就是你们从现在开始要学习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对，然后。冈田准一就用帅帅，就用那种皮皮的那种正常人。哎呦，没有试过，好啊。 刚刚那个是周杰伦吧？ 就是哦，好好好好，反正就要正常人生活。然后之后呢，譬如说他们还要去应征，就是要至少还是要找点工作嘛。 是是， 对对对，找个工作。然后呢，这个老板呢，老板是如果你喜欢《勇者义彦》啊，或是 喜欢， 就是那个编剧是谁啊？反正他都会用这个主角， 山田孝之哦。主角不是山田， 不是山田孝，不是山田孝，是其中一个，就是比较胖胖的 佛演佛祖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饰演那个打工的老板，然后他就说哦，这个我们时薪800日元，就差不多台币可能200块吧，这样子，然后冈田准一听都不听，就说我要，然后之后就喝茶，然后就被茶烫到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那个老板就说这个员工我要，因为觉得他够瞎这样子，反正就是这一部片的基调都很奇怪。那剧情的主轴是什么呢？当然你就会知道，你要杀手不杀人那就是不可能嘛。你要这部电影就是他一定会不得已要去杀人。那就是他们在路上就是有时候会在学着当正常人的同时，有时候在半夜，譬如说回家的时候，就遇到混混。然后混混就说：“看什么看？你刚才看什么看？”然后就要出拳打他，可是因为那个拳很偏，所以他故意蹲下让他打到这样子。然后要装得很弱，很弱，非常的弱。可是他们因为在正常人生活当中，他们还是交到了遇到了朋友。然后朋友有难了， 哦， 所以不得不要去营救人质。可是营救人质的过程当中，又不能杀人哦， 因为他是一个平凡人。因为你要当一个平凡人， 没有，因为杀手集团给他们一年的休假的一个限制，就是你这一年不准杀人。你如果杀人后，你就会被杀掉。对啊，所以就是有点困难的营救行动。 杀手预言 ，yes， 还有你最爱的 浮世常态。 他根本就没有在名单里面 啊， 他有在里面 哦，大堆头卡斯哎、欸， 不是只有冈田准一跟木村加奶吗？ 大堆头卡斯哎、欸，我来， 大堆头卡斯就不应该会有这个名字出现啊。 冈田准一、木村文乃 啊、哦，木村文乃、 山本美月、浮世沧海排第四哎、欸。哇哦！ 哇哦！ 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刚刚说到呢，就是明明是凶杀案，可是却拍成搞笑片。还有另外一部，就是新锐的华裔导演作品， 嗯， 但是一部就是好莱坞电影啦，叫做《深夜加油站遇见》，不是苏格拉底哦，《抓狂衰四》， 这个超难念的，大家一起来念一次看看， 《深夜加油站遇见抓狂衰四》。好，然后呢，就其实两个在顾加油站的女生，其中一个就是很怪疯疯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嘴巴很贱， 嗯， 然后长得漂漂亮亮的。 那不就我跟你吗？ 嗯，疯疯是 我啊， 我嘴巴没有很贱啊，哦，还好吧，两个都是你吧。然后呢，男主角这样，男主角呢就是冲进来，然后他要抢劫， 嗯， 然后抢劫的那个台词是说，就是你们就快点乖乖配合，我只是想要做一件就是未来我觉得很酷的事情， 嗯， 你快点把钱拿来， 嗯， 然后那个疯疯的女人说，哦，那要多少？男生就说全部， 嗯， 然后说哦好，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然后拿把钱都拿完以后呢，那个女的就带疯疯的那个女的就带那个包包，然后说这个给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带我走，带我一起走。然后嘴贱那个，反正就他们就开始就是发生一些争执吧， 不是聊起来了吧？ 没有，预告片里面没有讲得很明很清楚。反正总而言之，那个钱好像又没有给他。 嗯、 男的这个主角开始求他说：“拜托拜托，不行，就是等一下会有一群就是骑哈雷重机的飞车党，我如果没有拿到钱的话，他们就会要我的命这样子。嗯”然后他们三个就是在想说：“好啊，反正就。”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超展开，你在预告里面也看不出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嗯， 后来你可以看到呢，就是那个男的被毒打、被绑起来，然后那个疯疯那个女的开始在自己的加油站里面，加油站的那个商店里面自己浇汽油，准备要烧自己的 加油站。好夸张哦！ 所以完全不知道最后这个深夜加油站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失控哦！我知道，所以如果当你走到电影院，不管是《杀手预言》还是《深夜加油站遇见抓狂衰士》， 哇，这你居然记得起来，你真的是异于常人呢！ 哎、欸，哪一听满了就可以看另外一部，我觉得他们两个吸引力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差不多。 劲歌金曲。 航行在广大的太空，然而我们的心却太空。吴青峰最新荣兵单曲《太空》。 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挥手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新创作，把属于他与世界沟通的故事转化成关于他、关于你、关于我、关于吴青峰的音乐。吴青峰，太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B 先菌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 AB 鲜菌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亚诺娜，美感与智慧科技的旅行箱工艺，用专利设计的避震弹簧轮，安全装载你的每一段幸福旅程，请上网搜寻你的时光旅行箱。亚诺娜Everyone up. 一切都给你，依然留不住你。 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汤豪，两秒钟。 崩坏的结局，不能原谅自己。Almost one day's face, just two seconds too late. UFO MVP 飞碟我最大，8月26号 Christy 翠乐团。 心在戏中，有一样的表情符号，虚伪的问候，问不出来你们到底是谁比较困惑。 我是歌手郑英生， 就算很久都没见面，就算说话很直接，就算常常彼此谎言， To the Moon 来自于 Sensation， 时间来到3:35，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哦、 欢迎你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00到4:00加入我们，礼拜六的下午4:00到6:00还有精华重播。那星期五的第二个小时呢，我们都会进行诚实电影预告院，帮你看 、嗯、 对， 不是看电影哦，看电影预告。 对对对，预告很重要的 预告是真的很重要啦。 对啊， 我觉得预告有时候会决定了你要不要进戏院去看这部片，然后决定了你是被骗还是真的他预告剪得不够好。 嗯哼， 这部电影呢，有在持续的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下午3:00，就会知道暗光鸟这个发片公司了吧？ 哇，我们现在跟暗光鸟很熟啊，就是很奇怪的熟悉感。 地狱家政妇， 我光是看这个片名跟它的海报也很怪。 对，它的海报是戴着红色的橡皮手套，可是那个橡皮手套在滴血，就全红。 但是那个人也不是一个真的人，很像戴了面具的怪咖。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从小就被火烧到了。 哦、oh ， 被烧到，我只被烧到脸，其他部分的功能都是正常的。 所以他戴着面具， 只有脸。没有啊，他就是还是会以那个烧伤烫伤的脸示人、嗯、可是他就是会有一个面具，在预告里面他也是会拿那个面具，不知道在干嘛，盛一些东西或是干嘛。 然后他是一名家政妇。 对，他是一个清洁人员。嗯，那主角呢，女主角呢，就是表面上光鲜亮丽很棒啊，然后一切都很好啊，可是他是别人的情妇，是小三。 嗯， 那有一天呢，就是他这个家政妇就跟他一起聊天，然后越来越好、嗯、友情越来越好。 嗯， 预告片有一幕呢，就是这个女主角就是斜倒在沙发上面看电视的时候，家政妇慢慢的把她手也放在她小腿上，好像有一些 暧昧吗， 莫名的情愫。那发展到那边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地狱了吧？ 为什么？我不知道地狱家政妇要的是什么。 我的好朋友是别人的小三。 嗯， 我把那男干掉啊，我好朋友只是我的，就是我的。 是啊， 反正这个预告最后蛮恐怖的走向，就是很多人都被绑起来了， 都被夹着。这个时候如果有 怎样， 那个杰瑞巴瑞 巴特勒 巴之类的， 嗯， 他们就可以逃脱了。 嗯，反正最后又是变成一个恐怖惊悚的，就是有点变态的凶杀 片。但看预告你有笑吗？没有， 不 就压力蛮大的。好，我知道了。 嗯，你的书只有你才懂得读，你的说到了拉拉爱，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叫做再见了纯。对，然后这一部电影呢是就是日本片。 嗯， 在讲的是你可以把它想作是娜娜，就是要发光发热，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两个人，他们是一个团体。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男生，然后他们三个人组成的一个黄金三角吧。 嗯， 对。可是有一天这个团体呢，这个两人组合的女生团体突然要拆伙了。 嗯， 不知道为什么，在预告看起来感觉呢是男生喜欢其中一个，两个女生其中一个女生喜欢其中一个， 就是感情 有点又有点像，就是对台湾杨雅哲的那个女朋友男朋友的那一种感觉。嗯，你走你的路，走一个没有遗憾的路，不要再愤怒，别在乎谁是怪物，你不是唯一的抽象。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郭修玉， 抽象图。 那本周呢有一部电影跟郭修玉是有点关系的。 嗯， 这部电影叫做光，天上有光的那个光。 嗯， 那这部电影呢来自于马来西亚，它呢在讲的是一个自闭症的人的故事，主角是一个自闭症的人。嗯，但是围绕这个自闭症人会展开出很多故事，比如说有必须要 take care 他，要照顾他的哥哥。 嗯， 然后这个自闭症的患者他在我们的社会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嗯， 对，然后他是一个会一直自己讲话的人。 嗯， 然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你是疯子啊，或是你是白痴啊。 嗯， 然后或者他要去找工作的时候呢，人家又会说就是你如果没有 办法做的话，你就不要来做。嗯，然后同时因为是他哥哥帮助他的嘛，所以他哥哥可能都会一直被骂这些事情，就是说他明明就不行，他没有准备好，就不要带他出来嘛。然后这个哥哥他人生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挫折跟愤怒，说、好，我就是一辈子我要照顾他。嗯。那我人生是不是我一辈子就是假赛好了啦，就是我都没有办法这样子。所以等于是从这一个自闭症的患者跟他的家人之间的角度去看这一个世界，那他其实是真人真事。因为郭修玉他的哥哥，那大哥就是自闭症患者，这部电影就是他哥哥的故事。郭修玉还有另外一个哥哥是二哥，郭修传就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所以二哥拍大哥， 大哥是对的。 别害怕谁来欺负，不因为别人说难相处，你有你的苦，是一个没有遗憾的苦、不要再愤怒，别在乎谁是怪物，你是你专属。 本周呢还有一部国片，这部国片呢看预告的时候觉得哇，跟以前的那种篮球运动电影拍起来是很不一样的。 帅。 这部电影叫下半场，就是在预告剪起来那种感觉，就是它会那种突然的加速，在慢动作再定格的那种，然后是用转镜的方式。很好看，看起来很好看。 今天在娱乐乡民也有访球不能说球员、演员跟导演、然后那时候他们光是就是要克服，就是关于你要拍运动电影，就是很怕看起来很假， 对， 很假，我看了也尴尬，你演的也尴尬， 对， 所以当然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演员，宣扬啊，我忘记中那个字是什么了，范少勋，就是除了他们，就是当然就是演员，然后应该本来他们就是会打篮球，但是当然没有训练成那个样子、他们去甄选的那个演员真的很多都是 篮球员， 就是篮球员、然后篮球员来，你要看他打了，那他有没有一些明星的光环，或是有没有那个架势，或者是也有应征一些很多模特儿公司当然会想推自己的人来、但他会打球吗？就是也有看过在甄选的时候，就是模特就很帅，演员很帅、然后就是一运球同手同脚，尴尬这样子。他们是真的很认真的挑选了演员出来，然后关于你说那个镜头，好像他们也花了很多克服，就是好，我演员都训练好了，他们都真的很会打，然后就是、那我摄影师跟得上吗？ 对啊， 所以就是也是做了很多的安排调度，然后调整到一个他觉得推出一个最热血的状态。 那其实现在呢，在台湾的篮坛，尤其前一阵子发生的那一件，就是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成立职篮，然后 SBO 这个半职业，然后又最后又不能打，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就直接出走去加入 ABL， 然后有的又觉得该怎么办呢？然后现在在台湾可能这几年来一直都觉得最热血的篮球赛事可能是高中的 HBL。那这部电影呢在讲的也就是高中篮球的故事，在讲一对兄弟，然后他们呢就没有进到同一所学校，一个呢进到了篮球豪门，一个进到了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有名的学校这样子。然后可是这两队呢都最后这兄弟就是要在 对决， 然后上半场可能已经打完了有一个结果，然后下半场就是要反扑。那这两个兄弟的命运在球场上可能也不太一样，就是一个可能就已经被当作是主力对待，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觉得是 板凳球员那种感觉， 会被骂啊、杂草啊、反正你也不会上场的那种。 你跟他去台词讲好好 啊， 哎，不是。 我发誓要更努力，更有勇气。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 却永远抹不掉，请容许我小小的骄傲，因为有你这样的依靠。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活大的天。 郭靖的下一个天亮，我们还有下一部片吗？还是本周差不多了？蛮多片可以看的，我觉得。 我累积的买一送一票，可能在这个礼拜应该会用掉蛮多。 哇，你现在 number one 第一首选是要去看哪一部？ 你最爱的 《杀手预言》 《浮世常态》啊，一定要看一下《浮世常态》的、啊，是不是？ 那你怎么没有看他最新日剧？ 还有最新日剧哦， 石原里美那个餐厅那一部呢，他依旧不会让你失望，在里面的演技可以这么坚持自己路线的人，我也是觉得 respect time 后得扛起整个世界，身负很多的重担，再没有被呵护的权利。大丈夫在此义上有着双重意义，在低潮时懂得说声逮就补来鼓励自己。 Super Moment 在大丈夫这首歌里，以一种沉静柔软的嗓音